猫的呕吐都会教导，就姑且不论，我们是说先说说杂病的好了。那杂病的呕吐，现在我们在临床上面，如果有人吃了饭就吐啊，通常最高的几率是这个人是无助于汤诊。那为什么最高几率是这样呢？因为我们是一个吃冰的国家，就是胃太寒了，所以吃饭就吐啊，那是无助于汤诊。可是呢，张仲景的条文里面就有一个很有趣的条文，说哎，食谷啊，就吃了饭就要吐，你说是无助于汤诊，就吃了无助于汤反而更吐，那是什么汤诊？小半夏汤，就是生姜跟半夏两味药的。当然这个小半夏汤一定要用生半夏才会有比较有效啊。那这时候你会说，张仲景怎么这么医术这么不行啊，能一开始就帮我们分清楚什么是无助于汤诊，什么是小半夏汤诊。可是啊，我在临床上真的遇到了啊，自己得的这个病自己吃，就发现还真的分不出来呢，就是在脉证上面分不太出来。你要吃下了无助于汤而更吐的时候，你就会领悟到啊，小半夏汤诊，就是说因为你的感觉都是吃了东西就要呕，可是呢无助于汤它的阴实之邪呢是在胃的下面，就是因为无助于汤是一个能够把阴实往下面打掉的热药，而小半夏汤的那个痰饮啊是弥漫在胃的上面，也就是无助于汤是胃的下面有一个阴邪顶住你，让你吃饭就要吐，那小半夏汤是胃的上面有一层痰饮之邪盖住，变成吃饭就被挤出来，所以同样的就是胃感觉到阴邪的压力，所以在身体的那个感觉上面其实是很模糊的，所以就吃了 A 发现错了再吃 B 啊，就是临床上就是那时候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啊，原来真的要这样哦，才会知道，就是脉证都很不清楚这样子。可是呢，无助于汤跟小半夏汤搞混的那是情有可原，连张仲景都搞混，而且还教我们用搞混的方法来医。可是呢，如果无助于汤小半夏汤症你跟慢门冬的汤症搞混，那就太过分了，因为一个是阴实的寒症，一个是阴虚的热症，那个整个人的感觉跟调性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至少我们慢门冬汤的这种阴虚的呕吐不要跟这个小半夏汤或者无助于汤搞错啊，这个我们就先知道到这里就好了。那这个慢门冬这味药啊，在张仲景的方剂里面有几个比较主轴的方剂会用到慢门冬，那同学稍微听听就好，不要努力抄，就是知道大概知道一下，反正那些方剂以后都会教嘛，就是大家只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练习推敲一下张仲景的药证跟方证的结构而已。比如说这个在张仲景这个感冒要好了的那个所谓的菜后篇，就是感冒的这个愈后的调理，有一个方子叫做竹叶石膏汤。那竹叶石膏汤有点像白虎汤的结构，再加上竹叶啦、半夏啦、慢门冬啦、什么人参啊，这些就是等于是清热，然后又能够补气这样子。就是那竹叶石膏汤跟慢门冬汤其实它的调性是很像的，只是慢门冬汤没有石膏，我们会知道说哦，慢门冬汤的热是阴虚的热，所以只要滋阴它自然就会灭火，不需要去降火。那竹叶石膏汤可能是有一些真的热在里面，所以有用到竹叶跟石膏这样子。那竹叶石膏汤呢，它的主症是什么呀？是大病之后这个虚羸少气，就是人啊很虚啊，软绵绵的啊，然后呢气逆欲吐，就是又会想要呕吐，那就是生病之后软绵绵的啊，这个这样的一个症状呢是又会要吐的，这个是竹叶石膏汤。不过呢，同学就要想一想了啊，如果一个人是虚羸少气，然后又很会吐，可是呢他同时在拉肚子，那请问这是什么汤证？理中汤，对不对？就是 通常差一个小镇就不是用同一个方了、哦、就是人虚虚的然后一直要吐，这个如果单纯是这个结构的话你会用到竹叶石膏汤，可是如果加一个拉肚子，那代表这个人肠胃里面都是冷的，对不对？没理了，所以在那那个是太阴病的理中汤。所以就是有时候主症差一点用的汤是完全相反的。那又或者说用麦门冬的一个方子，比如说有一个汤叫做温经汤，温经汤是治疗这个妇人啊更年期的时候很容易发热的这个症状。那张仲景是把这个病归类于说，哦，这个女人在过去的岁月里面子宫那边可能有淤血，所以到了更年期的时候她会发热，那所以她有一些通破淤血啊破化瘀的药等等等等，滋阴化瘀的药。但是温经汤的主症是什么呀？是手心发燥热，然后嘴唇会干掉。那手心发燥热，嘴唇干掉，那这个就是有这个烦燥跟烦热的状态。那这个时候温经汤里面是有麦门冬的，它就等于是针对这个温经汤的这个上焦的这个阴虚的烦热在做处理。那相反来说，如果一个人他是有淤血，可是没有这个嘴干手烦热的状态的时候，那用什么汤？那张仲景另外有什么？有下淤血汤，有理当汤，有大黄直冲丸，有桃核承气汤，那这些都用不到麦门冬了。所以他至少要有一个烦热的症，对不对？这是用这个药症的相对性。那又或者说咽喉不利，这个麦门冬汤这那一定是有火的咽喉不利，就是阴虚有火的咽喉不利。那如果这个人的咽喉不利咳嗽是因为受风寒或者是有痰，那个有小青龙汤，有皂荚仁，那个跟麦门冬也没有关系。所以这些药证的要稍微分一下。那这个为什么麦门冬这味药会治到咽喉不利啊？其实一般的看法是这样子，就是人的这个肺哦，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做百脉朝肺，就是很多经脉都跟肺有关的。那如果用经络来说的话，就是人的喉咙这边是有很多条经络在经过的啊，就是好多条都有经过，都得到喉咙这边。那如果你的肺太燥的话，会造成很多的经络都不能走得很顺畅。那这些经络好像一捆经络被扎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当每一条经络都塞车的时候，这个最多经络的这个地方你就会觉得很塞，所以就觉得喉咙那边好像锁掉那样子。所以那是因为肺阴虚造成的经络之气都不能运行的时候的一种现象。那像这样的现象有的时候也会造成所谓的喉咙痛或者喉咙烂掉，所以历代治喉咙烂掉的方呢也有这种什么熟地黄麦门冬各一两啊，然后用长流水跟井水各半煎服，然后慢慢的喝。那这种方子就是当你真的是阴虚，确定是肺胃阴虚的时候，我想是有用的啊。那一般的喉咙痛的话可能有别的医法。那所以像这样子的情况呢，是就是要因为这个火燥的这个咽喉不利呢啊，才能够用这个麦门冬汤。那如果只是有痰，可是呢咽喉是没有塞住闷住的感觉的时候，那也不是用麦门冬汤。那至于说另外一个用麦门冬这味药很代表的方，就是治疗这个心跳不规律的炙甘草汤。那炙甘草汤是一个现代啊，我们对它期许很高，失望度也很大的一个方子，就是因为炙甘草汤的条文写得很简单哦，这个脉节促心动悸，就是哇会心悸，然后脉发现就跳跳跳跳比较快，然后停一下啊，就是伤寒论是写脉节带，桂林本是写脉节促，就是跳得偏快。我想是偏快，这个脉节促脉是跳得比较快，中间停一下；带脉是完全照正常的速度，中间停一下。那阴虚的脉症当然是脉节促，不是脉节带了啊，就是脉节促比较有实际上的意义。那过去的人没有桂林本出土以前，都是以脉节带来看，所以就是任何你心跳不规律都用炙甘草汤，然后失望就很大，就觉得说怎么没有效？那当然不一定会有效，因为炙甘草 汤是一定要是因为阴虚乃至于这个血液啊都已经干干的不通畅的那一种心跳不规律会特别有效。那你怎么知道会有这种心跳不规律啊？像我们从前做出版社的啊，在某某杂志出刊之前啊，就会看到我们的那个出版社的这个高层管理员啊，把那些该交稿的漫画家压在办公室不放他们回家，让他们画啊，然后就画完了送场了才真走啊。那时候我们还要在那个两个漫画家对坐的那个书桌旁边帮他们贴一张海报，上面写四个字楚囚对泣啊，就是那样子熬夜赶稿，赶到后来你真的会呼吸就是胸口都发闷，就是觉得心好像跳不过来喘不过来那样。那个时候如果心跳不规律，那炙甘草汤又效有效啊，就是你一定要搞到阴虚了，然后炙甘草汤就会有效。但如果你是心阳虚，那炙甘草汤就不一定有效啊，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你说这个脉啊跳得不对劲，对不对？如果不是这个脉结促，而是脉为郁结的话，那脉为郁结那是四逆汤，或者是当归四逆汤加吴茱萸生姜附子，那个也不归这个有脉门冬这个滋阴的炙甘草汤来管啊。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伤寒论》里面的这个逻辑呢，就是我们今天也是随便讲讲啊，随便讲讲，只是让我们大家能够有机会，就是对于张仲景的一些隔壁啊相关的条文呢，我们就是稍微认识一下。那像脉门冬这味药，因为是一个从润胃乃至于到润肺的药，那么对于咳嗽类的病或者气喘类的病有没有帮忙呢？其实是有可能有帮忙的。就是你看这个气喘是如何发作的，如果有一个人的气喘是在天气特别干热的时候会发作的，那脉冬这类药就会有用。就他的气喘是遇到干或者热的时候特别容易发作的，那当然就代表他是阴虚的气喘，那脉门冬就会有用。而这个脉冬或者是天冬这种药啊，还有一个特别的功用，就是说啊，中国历代的写到补肾药的书里面都有讲到说，补肾的这个地黄啊，只要有脉冬帮忙啊，就特别容易入肾。所以像我平常配肾气丸的时候，都把生脉散结构里面的这个五味子跟脉冬加到里面。那人参不加，因为人参路子不一样啊。那就是说，一般来讲我们要帮助地黄入肾的话啊，去补一个这个润肺阴的脉门冬，往往能够让它的效果更好。那甚至中医还有一句俗话说，这个脉冬跟地黄同用，能够让人的头不白啊，就是能够让人的头发长期都不会白掉啊。那这也是一个用脉门冬的机会。那像脉门冬汤的这个临床上面的使用呢，像这一类的阴虚啊，还有很多，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延伸出来的症状。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他的指甲枯黄，然后甚至有一点外翻的，那这也代表这个人很阴虚啊，那这样子吃一吃脉门冬汤也有可能好。那或者说脉门冬这味药，我们说胃阴虚，阴虚的话就是有形的物质的地方不够嘛，对不对？那我们的牙龈又是属于胃，对不对？我们说牙龈属于胃跟大肠啊，是不是这样的？那牙龈肉属于胃，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的牙龈肉都退下去了，然后好像牙根都露出来很多了，那中国就有古方是说，哎，你拿脉门冬煮浓汤，然后每天这样含在嘴巴里面漱口，那这个意思同学也能理解嘛，对不对？因为牙龈肉的减少也就是胃的阴虚啊，所以这样子的用法也是存在的。所以呢，就是如果是以治疗心肺来讲的话，就是心肌的梗塞或者是心血管的硬化，那这个脉门冬都会有帮忙的啊。那这样知道一下。那至于我们看回脉门冬汤方啊，这个整帖药呢，我们来看它的这个脉门冬啊，哎，我都不知道怎么煮哎。7碗脉门冬用12碗水来煮，那个药泡进去啊，还没煮，药吸饱了水，那就干了。就是脉门冬遇到水还会吸水发胀的啊， 那这样子的话到最后还有汤吗？其实让人觉得很玄啊，这个方子难道古时候的人用的麦门冬是没有晒干的麦门冬？难道说我麦门冬要先把它这个干的麦门冬泡泡水，然后泡到胀了再捞七碗？我想这比较合乎逻辑哦，因为干的麦门冬七碗下去你加十二碗水是不够的，就是它吸一吸水就全部的水都没有了，然后就变成麦门冬爆米花啊，对，就是好像不太对头啊。但是呢能够有机会啊一天就吃掉七碗麦门冬这种奢华的美食经验啊，也真是令人心向往之啊。啊，这个这样子润就是要补你的胃阴补到爆，让它能够从虚里那边喷过去，所以麦门冬当然要用到那么多了啊，这是阴虚的时候要用那么多把它补到爆。那但是麦门冬用那么多的时候啊，这个人可能肺啊都要被淹死了，所以要让这个肺不要被淹死，你要帮他就是这个洗澡缸啊必须有个排水孔。那这个方子里面排水孔是什么呀？是半夏，对不对？肺里面如果真的开始积水了，半夏把那个积水拿掉啊，所以半夏在这里就是麦门冬的好朋友。就像我们一般来讲说是又热又干的咳嗽是绝不可以用半夏的，但是在你有七碗麦门冬对一碗半夏的时候，那这个半夏就是非常重要的保险丝啊，不然的话万一把肺淹到变成石藻汤症怎么办？但不会真的变石藻汤症啊，没有那么可怕。那至于说人参甘草都只放二两，粳米只放三格，这是这样子哦。我们从前在讲白虎汤的时候就有讲到那个米的用量，对不对？那时候我们有说白虎汤是要放六格米，六格米就是 0.6 碗的米。那另外像是要入下焦的桃花汤就放一升米，那竹叶石膏跟麦门竹叶石膏汤跟附子粳米汤都是半升米，然后麦门冬汤是三格，就是比白虎汤还要少一半。那我们一般的用药法则就是你的药在汤里面的那个性味越稀薄它越会往上焦，越浓厚越会往下焦嘛，对不对？那这个麦门冬汤是要一个让它这些效果。那麦门冬本身是不用管它稀薄浓厚，因为它就是补胃嘛，补的是中焦，补到胃够了再分到这个，再从虚里分到心肺这边来，所以那个不是麦门冬不用计较剂量。但是像人参、甘草、粳米，我如果我们要帮忙补的是肺的话，那量都要减少，让它每一碗汤里面的那个药气都很稀薄，这样这个药性就比较能够上到上焦来。那至于大枣十二枚，就是约束这个药力是走在经脉上面啊，就是入营而不要入胃啊，这样子的一个结构。所以有枣无姜，那就是麦门冬汤的这个方剂结构。那用的话呢，就是我们书上的辩证点如果不够的话，刚刚补充给各位同学的辩证点稍微观察一下，那这样子也不错啊，就是可以用的蛮顺手了。那剩下来的就是七碗麦门冬你们要如何煮的问题了，那是厨艺的问题啊。那以鄙人区区在下兄弟我的厨艺呢是没有资格讲任何话的。那再来我们下面讲义啊，我们再补充一点，因为讲到这个滋肺阴的方子啦，那我就想说给各位同学呢补充一些其他历代呢有名的滋肺阴的方子，当作是一些因为有些方子都是常常会看到的，而且有一些方子是有人讲出一些什么论点，所以不妨跟同学介绍一下。就像是这个民国初年的金方家呀，在批评那个明末清初的那个郁嘉言郁昌啊，他批评因为郁嘉言发明了一个方子叫做清燥救肺汤，然后曹英甫呢就很不以为然，他就在他的书啊《金匮发微》里面就写说，这个郁昌这个人就是不知道这个肺胃同治之理，所以还要另外乱加一个清燥救肺汤，那就是不懂得麦门冬汤的笨蛋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其实啊郁昌发明清燥救肺汤是在治别的病，所以因为 会有这样一个说法，所以因为同样是治疗肺阴虚，其实还是有一些层级上的不同。像慢盆冬汤是这个阴虚发热这样的咳嗽，那当然要从胃去润到肺。但是清燥救肺汤它有另外一个层级的意义，所以呢，这些方子一些有一些争议点的方子，不一定是要教同学常常用它，只是让同学顺便认识一下。因为我想啊，我们中医啊，这个治咳嗽的方太多了。那如果这类的方同学不先认识几个打个预防针的话，到时候外面看到有人跟你讲这个方好那个方好，大家会完全昏掉，所以就不如我们先介绍几个认识一下，那以后再遇到同类的东西就比较知道怎么应付了，大概是这种感觉啊。那就好像说是怕这个从小就读女子学校的女高中生啊，将来入社会不知道怎么跟男生交往，所以让她先认识一下男朋友，大概这意思而已。那这个百合固金汤啊，是汪昂一方集解里面引的别人的方。那百合固金汤呢，它是其实也是一些滋阴的药。你看啊，生地、熟地、麦冬、百合，这一系列都是润到肺阴比较多的，对不对？那芍药当归是养血的嘛，那贝母是去痰的嘛，生甘草及玄参、桔梗是消炎的，所以这样一个结构之下，同学能不能看出来百合固金汤最擅长治什么东西啊？它最擅长的就是咳嗽带血啊，所以咳血的方子呢，我们现在一般最常用的方子可能就是百合固金汤，就它能够固住你的筋，让它不要再出血。那为什么它能够让你不要出血啊？其实在中药里面是这样子，当你是阴虚火旺而出血的时候，止血的药物我们是用生地黄，所以当它有生地黄的时候就可以止这个阴虚火旺的血啊，这是这样一点。所以生地黄在这边是止血用的。那至于其他的结构，有补血的，有补肺的，有消炎的啊，那都蛮容易去理解的。那所以它的主症结构跟慢盆冬汤很像，也是什么手心烦热啦，脚心烦热啦，舌红苔少啦，脉细数啦啊，这一类的主症结构。那特别要用它的地方呢，就是因为有吐血啊，有咳血，对不起，有咳血带血丝。那如果咳血的话，就是吃一点点百合固金汤啊，慢慢把它调好就好了。那我们说，那个咳血的话，如果我们帮忙顺一顺这个胸部区块的血管，我们加一点紫菀好不好啊？那这个方子加紫菀也可以啊。所以这个有一些，因为这一类药它本身一个结构的特征性不强的时候，加一点没有什么特征的药也没有关系的。那这个呢，百合固金汤如果是当药吃的话，我们这样子一碗一帖药煮下去，其实会有一点寒到的感觉，就是生地二钱。比如说我看慢盆冬汤，慢盆冬半钱不会很寒，百合一钱也不会很寒，玄参八分也不会很寒，可是呢，当归一钱的热度完全没有办法跟生地两钱比，就是生地两钱可以压倒性的把当归的热度灭掉。所以呢，百合固金汤怎么吃比较能够让它不要那么寒，比较不伤脾胃啊？那我们先停一下啊，让助教换个袋子。